办事， 办事， 报告， 报告， 教室， 教室， 计划， 计划， 定义， 定义， 电视， 电视， 毕业， 毕业， 会议， 会议， 汉字， 汉字， 个性， 个性， 制定， 制定， 注意， 注意， 判定， 判定， 饭菜， 饭菜， 地下， 地下， 地道， 地道， 奋斗， 奋斗， 建议， 建议， 建立， 建立， 确立， 确立， 部队， 部队， 贺信， 贺信， 祝贺， 祝贺， 见面， 见面， 问候， 问候， 大概， 大概， 竞赛， 竞赛， 阵地， 阵地， 战胜， 战胜， 变换， 变换。